伏必泰仍然需时准备资料，以等候欧盟审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171点，上升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03点，上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6，日元114.8，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6，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9.79美元，卖出1850.7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显著转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 大师对谈， 你认为乜嘢系聪明，乜嘢系蠢？系大智若愚，系诈傻扮懵，定系聪明反被聪明误？今个星期大师对谈题目系聪明与愚痴。 全灯法师李灿荣主持大师对谈，逢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 想鼓励青少年阅读，家长必须以身作则。 其实我会好鼓励家长咧，透过阅读去教育佢嘅小朋友嘅。最好嘅方法咧就系榜样。小朋友由细到大，基本上咧跟父母噶啦，慢慢亦都成为咗佢自己嘅兴趣咯。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与文字约会》纸上谈心，陈少卓校长分享鼓励青少年阅读嘅心得。欢迎到香港电台第五台《与文字约会》网站收看专访。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11月17号，农历系10月13日，星期三嘅朝头早，清晨呢个时间5点08分啊，早晨。而家嘅温度比寻日朝同样时间咧系高一度嘅，现时22度，今日最高27度啊。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 感觉是特别的美，凭上天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亦有得意时。 开始我哋星期三清晨首例节目，有 Danny 叶德娴嘅《幸运是我》。早晨，早晨，五点十二分半啊！今日天气方面呢排咧都唔系真系话好凉啊，吓，即系少少嘅清凉都有。不过咧就系、听讲话下个星期嘅今天咧就会比较冻啲啦吓。咁稍后先同大家讲，先讲讲今天先。今日咧就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华南啊。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系清劲嘅。展望喺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日间系温暖，下昼初显著转凉。 遥远天际上数片白云。浮云散透出一丝曙光，光辉轻轻靠在那树旁，山岗重现美景观，原野黑新的理想，花灿烂娇姿态艳似清扬，青草回复翠绿。 陆上，悠然漫步在此山岭，身心多畅舒，浮云伴我高声唱，深深歌颂这光景。心多像书，浮云伴我高声唱，深深歌颂这光景。湖里轻泛舟真开朗，作别尘世抛开千般屈，种种怨恨已尽忘，只想寻觅我所向，只想寻觅我所向。 城市爱的清晨，杨国华，早晨，时间5:16啊，今日温度系22至27啦，不过咧就系喺即系一路到下个礼拜嘅时候咧，就开始啲温度会低啲啊。东北季候风咧就会喺今日继续咧影响华南，而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喺星期四早上抵达广东沿岸，并且喺随后嘅一两日咧被一股偏东气流取代啊。预料一道冷锋会在下周初横过华南沿岸，该区显著转凉，同埋有几阵雨，风势咧颇大嘅。不过睇翻下个礼拜嗰个温度，都系有16到21、22度之间吓。咁啊，就睇可能喺某一啲嘅地区咧，比较通常话新界地区会即系再低啲嘅温度。咁睇翻话下个礼拜一咧，就系呢个24节气小雪啊，又系即系同翻我哋嘅节气嗰个天气方面嘅对照咧，又真系好似好准确咁样吓。次次去到差唔多话冬嘅时候咧，就配合翻系哦，咁啊24节气嗰日咧就小雪啦，应该冻啲嘅吓，嗰即系跟住嗰啲几日嘅日子。咁天文台就系话市区嘅最低温度会系跌至17度，咁相比即系之前嘅温度咧咁啊。跌一跌嘅时候咧，会冻啲嘅。而市区会稍后，譬如可能有啲位咧，就会如果你去到16嘅温度嘅话，其他啲再低几度咧，都或者会再低啲嘅温度，去到12度啊，打鼓岭嗰啲地方咪会12度，就会比较冻啲啦。咁一路咧，其实日子都系咁过，咁啊，心理上准备都知道噶啦，温度会一路会再低啲，天气冷啲，我哋系过紧呢个冬天啊。 流泪，难握到你不知我心，无从晓得我是在怀念他的爱。岛上的故事，海浪的爱，当天别后远隔重洋，只感到心无言的心，有着万重浪 潮水，他也不知你心，如何晓得你是在期待他的爱。 海浪恋爱着岛上的你，他朝 呢首歌系有嗰种嘅系窝心嘅感觉啦，咁亦都可能想象紧喺嗰个情景嘅时候，南丫岛嘅故事系点啦？假设你真系住喺南丫岛嘅时候，应该有好多好多嘅一啲嘅回忆啊！头先嘅系黄宇新 Sunny 哥哥《龙影下南丫岛的故事》。 寒夜悄静，街灯更显。站岸提听水声，与他低声唱，心中恬静乐畅，无谓多忧伤，将郁结气汪洋，让浪潮再泛起。为多忧 唱歌好就好够中气嘅黄敏华嘅嗰首挑战啦，系啊，就系佢啦。刚刚系佢另外嘅一首歌《提案》。光辉一刹，不需永久。一生一次嘅光辉已经罕有，流星蝴蝶剑。 流星闪过后，永逝去。电视剧《流星蝴蝶剑》，佳艺电视好短的时间就销声匿迹，而唱歌的郑宝文真系唱呢个歌之后咧，乜嘢资料都冇，都系销声匿迹。但光辉对佢嚟讲唔重要啊！ 各位朋友早晨，我系艾威。哇，我嘅早晨一定系非常之健康嘅。讲出嚟你哋就知道噶啦。我首先起身之后第一餐全生果，苹果啦、木瓜啦，唔可以食香蕉啊。香蕉如果空肚食咧就会伤胃嘅。食完生果餐之后，我就会出发去沙滩跑步，跑半个钟头啦，然后就跳绳跳1000下。跑完步跳完绳之后，我就会出发去食白粥同埋斋肠。每日如是嘅，因为碳水化合物系唔可以同肉类一起食，如果唔系咧，就会脂肪就会增长噶啦。咁呢餐碳水化合物就系我唯一一整日嘅一餐碳水化合物，其余我中餐同晚餐都唔会再食噶啦。我中餐同晚餐只会再食肉类同埋蔬菜嘅啫，系咪好健康呢？我喺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馨。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辉瑞药厂表示，正就旗下的实验室新冠口服药物寻求美国当局的使用授权。根据临床测试，辉瑞这款口服药物能够在高风险成年人群组当中将入院和死亡率降低 89%。辉瑞说已经就该款药物完成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提交紧急使用授权申请的程序，包括提供临床数据，强调正采取行动，务求尽快将这种新的潜在治疗方法送到病人手上，期待同美国及世界各地的药监机构合作完成审查。报道说该口服药有望成为抗击疫情大流行的新武器，因为可以介入早期居家治疗，协助预防入院和死亡，亦可以在只能够有限度获取疫苗或接种率低的国家和地区成为重要抗疫工具。菲律宾明年大选的副总统候选人沙拉在社交专页宣布决定和总统候选人小马可斯组成竞选拍档，共同竞选副总统和总统职位。小马可斯其后亦都确认消息，现年43岁的沙拉说希望和小马可斯合作，能够得到各党派支持。莎拉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2016年当选菲律宾南部重镇达沃市市长。小马可斯是前总统马可斯的儿子，亦是一名前参议员，曾经在2016年竞选副总统但落败。菲律宾定于明年五月举行全国及地方选举，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地方行政长官和议员等。美国商会会长祖泰拿表示将会辞职，因为他无法在自己必须要接受隔离的同时呼吁香港政府放宽防疫限制。目前身在美国的祖泰拿向路透社说，如果返回香港将要进行21日的酒店隔离。祖泰拿认为香港快速地进入新常态，可以吸引不介意这个新常态并看到机遇的人。美国企业在未来几年有很多事情要做，但相信香港仍然富有潜力。祖泰拿代表美国商会不断呼吁港府放宽隔离规定，他说将会继续出任会长，直至商会物色到继任人。报道指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早前抵达香港，短暂停留32小时，获豁免隔离检疫，引起争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会之前说，有关个案是按相关条例由政策局提出，经政务司司长以个人身份批核。警方跟进网上流传的三段影片，拘捕两男一女，他们涉嫌危险驾驶。案发在本月，案发地点分别在大埔丁角路和太和村对开，以及屯门安定村对开。片段都显示，当时已经有行人在斑马线上过马路，但片段中的车辆怀疑未有在斑马线前停车，直接驶过斑马线。交通部人员调查后，前日在大埔拘捕三人，年龄介乎28岁至到74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6,142点，上升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700点，上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7，日元114.83，瑞士法郎0.93，加元1.256，人民币6.394。英镑兑美元1.343，欧元兑美元1.132，澳元兑美元0.73，新西兰元兑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9.47美元，卖出1,850.6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显著转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人生可发生失 意跟欢欣。书店店员小孟来到屋企找乔四美，说已经怀有戚成钢的骨肉，希望四美可以让爱成全他和戚成钢。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和尚开咪讲下香港运动员的奋斗经历。 我哋老师想做教育节目，培养学生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回归25周年，我哋想做个讲香港人的广播剧。 社区参与广播第37、38季接受申请，可拣主题有体育及康乐、教育、少数族裔或者自选。详情浏览 cibs.rthk.hk。 CIBS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咪。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早啊！瞓醒觉啦，瞓醒一觉，伸下懒腰，洗个面，食个早餐，就展开一日嘅工作啦。无论你是一路搏杀紧嘅人，又或者系退休人士，生活都系咁样去过。咁啊，睇下点样去令到自己每一天嘅生活咧，都过得系舒服啊、自在啊，最紧要健健康康吓。人咁辛苦，为咩咧？咁以前年轻嘅时候搏杀嘅时候咧，就有搏杀嘅时候嗰种嘅斗志。到咁上下咧，人系真会变嘅嗬。喺一个成长期间嘅时候，有啲时候可能你冇谂到自己啊会点点点，但系日后一啲生活咧，原来系可能你年轻嘅时候冇谂过，又或者觉得啊，我系好活跃噶，即系成日都中意即系去周围去啊，喺屋企咧会觉得好闷啊。但可能到咁上下，你又觉得出街会觉得好攰，喺屋企都唔错喎。有时退休生活原来都唔系好闷，只要你将你嗰个时间表编得好好，唔系咁逼嘅时候，一种悠闲享受生活嘅时候，都系一种乐趣嚟嘅。人生每一个阶段，如果你都有少少嘅规划啦，好好嘅规划咧，都会令到你嘅日子咧系过得唔会系咁空白啊。咁其实又唔需要填到好满，填到太逼，令到自己透不过气。最好咧就可以舒服自在，每一晚瞓觉嘅时候一搭落床又瞓得到，到第二朝早系一个生理时钟又醒咗，然之后每一日咧都可以添啲添啲，好似食饭咁，我哋都要食饭，肚饿要食饭。咁而我哋生活咧，但虽然好似平淡之中咧，都有一啲嘅特别嘅事情，每天总会有啲嘢会发生嘅，可能有开心有唔开心，但系 当你回望嘅时候，日子咪又系咁过。唔开心嘅时候，你唔会理佢，唔好理佢住，撇埋一边。咁上下可能嘅答案就会出翻嚟噶啦。咁如果你系喺屋企退休嘅人士，只要你开住收音机咧，其实咧都知好多嘢，都能知天下事。收音机有新闻报道啊，有啲你啱听嘅节目啊，啱听嘅歌曲啊咁。希望朝头早咧都成为你嘅习惯。起身的时候就开始听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清晨爽利，时间5:08，一首合唱的歌。 只有真爱，只有真爱可以一生一世地眷恋，所有的爱都会疏远，只有真心相爱，无论隔多远，梦中总有你在旁边，不必相见。 紧闭双眼都会听见，飘散于风中一片玩笑声。不要想你，偏会想你，一切的温馨感觉，还像似当天。在两颗心里有着明天，一生不变。 从前情未了，何来缘尽了，隔世见面时亦苦笑。 为何情是债，为何缘是债，世世也未还清，款款似心债。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又怕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实现。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就算是不想。 真爱，只有真爱可以一生一世未变迁。 所有的爱， 所有的爱 都会转， 都会转变。 只有倾心的爱，常令我温暖。就算见千百个明天，始终不变。 从前情未。 为何情是债，为何缘是债，世世也未还清，款款似心债。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又怕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实现。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就算是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又怕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实现。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就算是不相见。 这首合唱的歌曲是黎明和周慧敏，叫做《真爱在明天》。早晨，时间5:44，今日天气方面大致是天晴，最高温度27度， 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几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显著转凉啊！下个礼拜嘅中间上下咧，日子咁个温度话会去到16-17度度。咁如果有啲地方咧、通常都会新界嘅地方会再低2度或者至3度咁，去12-13度都有嘅。咁所以大家要就预备定有呢个心理准备啊！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跟住我拣咗一首都系合唱嘅歌，但系有时咧，原来听歌嘅时候咧。睇翻啲資料咧，你會覺得哦，啲時間就係咁過去。原來當年係喺娛樂圈出現過呢啲人，而家佢係點咧？而睇翻即係人每一個人嘅人生際遇都唔同，有啲際遇係中意自己安排，有啲可能又係被安排嚇。呢、這個唔知係咪命運？咁以下呢首歌咧就兩位都姓何嘅，一個就何寶生，一個何詠麟。何詠麟咧都係剎那間出現過，喺1992年嘅時候出現過，係一位新人，但係當時嘅機會都幾多嘅，都有同過劉德華、何寶生合作嘅歌曲。咁其實唱歌都唔錯，樣貌都唔錯，但有啲時候個運道都好緊要嚇。你哪管係條件好好都好啦，原來又唔得嘅喎，即係所以最後咧，佢都離開咗呢個圈咧，啲銷聲匿跡。另外一個咧就何寶生啦，大家都會記得佢幾靚仔，咁又係喺喇沙小學讀書，又喺外國留學翻嚟，然之後又喺個即係星途都唔錯，又主持又拍劇集啊，又唱歌。咁但係之後大家就見到佢啦，離開咗呢個圈，而家係一位僧人，係雲遊四海，法號釋道生。1992年嘅时候，呢两位姓何嘅就合作咗呢首歌啦。何宝生、何咏麟，歌曲名字《男女之间》。 不要再问往日情意，双方已没有当时痴，让我此刻。 再共你开始，今天你令我悲和酸，没法赶走凄怨，心有千般水乱，只想有日美梦重现。将往事再改重编，没法分开恩怨，今世今生永存，可知你内心可有算。 相见，相对。 听翻呢啲歌咧吓，好似有啲个往事嘅回忆翻翻嚟系嘛？呢首歌咧就92年嘅时候，也曾可能你都听过呢一首歌，何宝生、何咏琳《男女之间》。喺个引子，记唔记得呢首歌？又系一首合唱歌，男嘅亦都系曾经红嘅一时，不过而家都已经淡出啦。 还有风声，还有钟声，那已是那冰冰，更不应还有。为往事来做证，走的终须走，伤终伤透。我说过一分手。 这首当年都是受欢迎的一首歌，王杰，男的就是王杰，女的林忆莲，还有还有大概5分0鐘到清晨6點，你听的是17号星期三早的清晨爽利，现时温度22度，今天最高27度， 谁人能料爱会这样，盼你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已那可强。默默望着满面泪痕，仍然无怨，怎么好将协议奉上？ 随时随地与你再遇，我对你一样，柔情常在，永远渴望与你再恋上。默默步入爱路，甘心仍然迷路向，心只好不再会遇上。 山雨醉，只跟风向。 旧日憾事，怕未能偿。 全世界变了样， 还忆否当天注？心只想得我俩。 张国荣、陈洁玲，只怕不再遇上。早晨啦，就快到六点钟啦。咁啊，六点后清晨爽利，星期三咧，我哋会有营养师林思维，今日会讲下啲干果，佢哋嘅糖分到底系点嘅样咧？又嚟一个大测试，张消委会嘅报告又同大家分析分析，我哋点样去即系聪明啲、健康啲去选择干果嚟到食啊？ 早晨啊，早晨，起身未啊？我系 Keep Man 麦洁文啦。嗱，一早起身咧，就最紧要系点样啊？饮两杯干干净净嘅大暖水，咕噜咕噜咕噜咁样饮落去啦。哇，好舒服嘅，包你每日咧好畅快咁去便便。不过有时咧，我系饮呢啲大暖水嘅时候咧，我会加扎盐落去。原来盐咧系可以帮我哋更加清肠胃，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宿便噶嘛，咁所以咧呢啲盐咧系帮助我哋咧系令到我哋嘅肠嘅肠壁咧系更加干净，所以咧如果你身体好肠胃好咧，你唔会有口臭啦，唔会黑人憎啦，所以咧就一定要记得朝头早起身饮两杯大大嘅水。好啦，喺度祝你清晨爽利。 Oh, 爽利、钱佩兴， 并在对方屋企找到一个未引爆的简易爆炸装置。警方正在搜捕参与今次袭击的其余恐怖分子。警方又指目前恐怖袭击活动仍然活跃，呼吁社会各界保持警惕。两宗爆炸袭击发生的地点分别是国会大楼和中央警署附近。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又为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显著转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5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5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6,142点，上升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700点，上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7，日元114.83，瑞士法郎0.93，加元1.256，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9.47美元，卖出1,850.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过敏科医学会前会长何学恭医生： 我们一路了解疫苗产生过敏呢，其实很罕见。通常我们讲的疫苗过敏都是即是你打100,000针1至3个，而家打紧嘅呢两剂疫苗喺香港就系同以前传统上边都差唔多，唔系多咗好多。其实最主要嘅，因为你打完疫苗前之后嘅少少唔舒服吓，或者一啲个不良反应咧，通常都会俾人即系标签为佢可能系咪疫苗过敏。咁实证疫苗过敏而有个免疫嘅机制啊，或者有啲嘅佢对某啲嘅物质真系有异于常人嘅过敏性咧。咁你先會標籤佢過敏嘅。我哋而家過敏醫學會都傾向於咧，第一針之後咧，如果有一定嘅反應咧，可能要盡快幫你評估。咁我哋要睇翻你嗰個反應係咪即時嘅反應啦，係咪嗰個反應可以預防啦，或者個反應係咪會令到下一次嘅反應更強咧？所以我哋而家將嗰個專注力咧，係盡量鼓勵啲人打咗第一針先。咁第二針我哋再评估下你有冇更多嘅风险。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电视三十一，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冠心病是香港的都市杀手病，亦都是形成猝死的主要元凶。除了先天成因之外，后天的不良饮食和生活习惯亦都会导致患上冠心病。究竟怎样可以预防呢？万一患上，除了食药和做手术之外，在生活细节上还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呢？ 医生与你， 守护你的健康。 星期一至五晚七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爽利》，又或者有啲朋友啱啱起身听呢一个台吓，一五台联播嘅。今日咧就系11月17日，农历10月13日，星期三。而家嘅大钟时间6:11啦。今日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今日最高温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不过留意了下周初显著转凉的。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9%，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是属于高。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朝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啊，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又继续讲下啲营养嘅嘢俾我哋啲听众朋友听吓。 系啊。 嗱咁啊，每次咧你出现嘅时候咧，啊都有啲听众咧有啲反应嘅。其实透过 Facebook 嗰度咧就可以睇得到佢哋啦。啊，我哋讲啲咩题目咧，佢哋都好附和。啊，系、啊，真系记住要准时收听啊。 嗯。 特别系讲饼干嗰啲咧，哎呀，即系饼干系自己平时嘅零食嚟噶嘛。 系啊系啊。 吓咁啊，听咗之后咧，就起码知道多啲嘅资料。喺呢一扎嘅听众朋友里边咧，其中有一个咧。阿 Mandy 咧，佢就问嘢啦。佢、啊有关饼干嘅事咧，就讲到话椰子油咧就唔好，但系而家咧有啲健康食品店咧就有机椰子油卖，唔、知又健唔健康咧咁样吓。 系啊，咁我哋上次都有讲话，即系好多饼干其实用嘅植物油啦，其中一个嘅成分可能系有机会系椰子油啦。咁、如果有机会听过我节目嘅话咧，都会知道我唔系一个好推崇椰子油嘅一个人嚟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好多科学嘅研究或者可能啲数据都系讲紧话椰子油咧，其实嗰个饱和脂肪系比较高嘅。咁当然即系我哋话讲开饱和脂肪，食得太多嘅时候咧，就系会提升我哋嘅坏胆固醇水平啦。咁当然有部分嘅研究都系话啊，除咗会提升坏胆固醇嘅水平之外咧，其实个好胆固醇都会升噶。咁咁就啲人就会用咗呢样嘢嚟去话椰子油嘅好处啊咁样。咁但系就都要小心啦，因为其实除咗椰子油之外咧，我成日都讲话有其他油咧系更加健康。 康嘅，即係譬如講緊係啲芥花籽油啊、牛油果油啊、橄欖油啊，甚至乎小米油啊咁呢啲。咁當然呢啲咁樣嘅餅乾未必經常會用到呢啲油去整，因為第一個成本比較貴啦。咁第二咧就嗰啲植物油咧嗰個氧化嘅速度係會快啲，咁所以你會見到好多餅乾咧都會用椰子油，就係咁解啦。咁但係頭先阿 Mandy 問開咧，我就第一樣嘢就提大家啦，無論有機或者非有機嘅產品咧，其實個營養價值唔會爭好遠嘅，只不過有機嘅咧就係話啊，我哋可能冇用咗農藥去栽種啲植物啊，或者農產品啊，甚至乎可能冇基因改造啊咁樣，咁所以先聲稱係有機嘅啫。但如果你話營養成分方面咧，其實佢兩者個飽和脂肪咧都係一樣高嘅咁樣啦。咁點解啲人會用椰子油咧？近年嚟，咁就當然頭先我講嘅原因啦，有啲人就話哦係啊，啲報告就話佢可以提升好膽固醇，就走去食啦。咁另外就係可能有機會有啲人跟隨緊一個生酮飲食法，咁生酮飲食法嘅時候咧就會用多啲嘅，即係呢啲所謂嘅植物油去幫助個身體嗰個生酮嘅過程係會好啲，咁所以就會多人買咗呢啲咁樣嘅產品咯。但係對營養師或者營養師嘅角度嚟睇咧，呢種油唔係非常之好嘅一種油， 係 咁所以就如果真係買都唔緊要嘅，但係用嘅份量就唔可以太多咯，就係咁樣啦。 好啊，答覆咗 Mandy 嘅問題。咁另外喺 Facebook 嗰度咧，亦都有一位姓蕭嘅朋友咧，佢就話啊，可唔可以第時講下腎病飲食咧？ 哦，可以啊，我哋好似冇乜講過係咪？ 係啊，即係冇詳細咁講。 係啊， 咁我哋又計條數啦。林思維，而家就十一月中啦，咁跟住嚟緊啊，聖誕啊，新年啊，咁仲有星期三嘅時間咧，就有林思維，都有時有雷博士啦。咁所以啲時間我哋分咗之後咧，發覺咧就暫時我哋主力係講翻聖誕新年嘅嘢。咁不如咧就係有關呢個腎病飲食嘅咧，就喺過咗農曆年之後咧，我哋就講啦，好 唔好？可以啊，可以啊，因為其實腎病飲食都有啲複雜嘅，咁所以都有多啲時間去分享呢一樣嘢。咁所以我哋做完新年啊、聖誕節啲飲食嘅一啲建議之後咧，我哋就會記得翻我哋要做翻誒腎病飲食嘅一啲建議啦。 好啊，諗下姓蕭嘅呢位聽眾朋友咧，就等待住嗰個時間。不過呢個時候你一路咧都聽住我哋嘅節目咧，都好多健康嘅資訊。咁其他朋友有啲咩問題，都可以透過喺 Facebook。我前輩兄個專業個清晨爽利嘅事咧，可以留言 係啊，都好啊，因為佢哋留言咧，或者可能問下啲問題咧，我哋貼身啲啊，我哋可以揾個 Q&A 嘅問答環節，係啦，咁都幾好嘅。 好啦，咁啊，繼續啦，今集嘅內容咧，都係同呢個消委會報告有關，都係同我哋嘅食嘢有關嘅。 係啊，會啊，咁咧，因為上次我哋就講過餅乾啦，因為嗰個報告就新鮮滾熱辣出咗嚟啦，咁同埋不過報告可能餅乾係好多人食嘅一樣嘢，咁所以都幾受歡迎啦。咁另外咧。我就想讲翻再之前一个月咧，其实消费者委员会嘅选择月刊咧，都做咗一啲测试咧，关于一啲零食嘅，就系水果干啊，系啦，即系我哋叫干果啦。咁其实干果就而家都卖得好行噶，即系你见到啲铺头啊，或者可能见到啲批发铺头，你会见到好多大大包嘅，即系譬如提子干啊、红莓干啊，咁呢啲就即系我哋会人时见啲人咧就加落啲麦皮啊， 系啊， 或者可能加落我哋话早餐谷麦啊。 咁你都推崇我哋食呢啲噶嘛？有时 我哋有阵。会提啲人食嘅，因为其实你喺公司或者喺屋企，可能未必有水果，突然即刻有个苹果攞得到啊，或者好少人就会摆只香蕉。当然有啲人如果 office 吓、好方便嘅， 趁佢或者出去食晏嘅时候咪买翻嚟啦。 系啦，咁样。咁但系啲人话冇时间啦，或者可能冇雪柜啊，甚至乎新鲜水果好似好麻烦咁样咧。咁我哋有阵时都会提啲人啊，其实干果都几好啊咁。咁另外就是小朋友啦，咁因为啲家长都知道啊，食糖唔好啦，或者饮甜嘢唔好啦，甚至乎可能食饼干而家又话唔得啦。咁诶，不如俾啲干果小朋友食下啦， 唔系唔得吓嘅， 系啦，即系唔系唔得嘅，即系话上次就讲话咩致癌，咁其实澄清咗噶啦。咁但系即系譬如小朋友话，诶、老师话唔好带啲朱古力饼翻去，或者可能即系诶人哋食嗰啲曲奇饼唔好啊，咁我哋不如带下啲干果翻学校啦。咁你见到我哋细个都会有啲。细细盒嗰啲提子干咧， 到而家都有得买嗰啲， 都有得买，甚至乎咧，我哋细个饮苦茶咧，即系嗰啲中医，佢咪搵个包子绿色嗰啲提子干， 系啊系，俾你送下口啊嘛。 咁其实嗰啲我哋就记得细个都会食啦。咁所以其实呢啲就系我哋饮时都会建议啲人，如果真系食唔到新鲜生果，咁不如用干果代替啦。 系啊，咁嗱呢次咧就因为都有一个嘅测试，到底出嚟系如何咧吓？咁啊，林思维咧又同我哋去分析一下吓。 好啊。冇睇过呢个报告咧，都可以今日系讲下呢样嘢啦。咁其实系选择月刊喺八月啦，今年2021年嘅时候咧刊登咗有关一个干果嘅关于糖分啦，同埋一啲多酚 嘅一啲成分嘅测试啦。咁、甚至乎同一时间咧，佢哋会测试咗一啲添加剂啊，甚至乎啲防腐剂啊，或者睇下有冇啲霉菌毒素喺里边。咁、咧，关于食物安全，佢哋都会有提及嘅。咁其实佢哋抽咗大概31款嘅预先包装嘅水果干啦，即系喺市面上。咁总共有31款之余咧，佢验咗6款嘅水果干嘅。我哋日常都会经常接触到 边六款咧？ 六款咧就系包括提子干啦、芒果干啦、小红莓干啦、蓝莓干、士多啤梨干同埋杏脯干嘅， 都好受欢迎噶。 系啊，同埋好方便啊！即系譬如我哋成日都，譬如去泰国，如果真系咧去旅行咧、泰国第一样嘢买咩买芒果干 啊，系啊，其实菲律宾嗰啲靓 啊，菲律宾嗰啲系啦，东南亚国家啦。咁另外可能蓝莓干啲人就会话，对只眼好啊，我哋食蓝莓干啦。咁头先我讲啊，提子干就我哋细个成日接触到嘅一啲干果啦。咁另外譬如士多啤梨干啊、小红莓干啊，就近年比较受欢迎啊。咁杏脯干都系近年比较受欢迎嘅。咁所以我谂选择越康就选择咗就系呢六款比较普遍嘅一啲干果去验下，究竟糖分高唔高啦，佢嘅多酚啦，咁多酚系咩呢？其实系一种嘅抗氧化物或者一堆嘅抗氧化物。咁、其实呢一类嘅抗氧化物咧，其实就系喺啲植物里边揾得到嘅。 系 咁，无论系蔬菜啊、水果啊 ，even 饮茶啦、咖啡啦，或者可能啲植物类嘅食物，譬如可能大豆制品啦，咁呢啲都会有多酚，或者红酒咧， 系 都会有多酚呢样嘢嘅。咁其实多酚就系我哋嘅抗氧化物。咁如果喺飲食裏面多啲係攝取多酚嘅話咧，其實可能有機會會可以防到癌症啊，或者減低身體裏面嘅發炎嘅狀態啊。咁呢個都我諗係即係呢個調查裏面想知道嘅一啲嘢。 咁凡事有優點啊，可能都會有嗰個缺點喺度噶嘛。咁、所以就要指正一下先嚇。 係啦。咁另外就係最大個部分，開頭個象大部分咧，成個報告咧都會驗咗一啲嘅食物嘅一啲即係添加劑啊，或者啲殘餘物啦。咁頭先我提過就係、即係第一樣嘢會驗咗測試咗嗰啲成分咧，就係霉菌。毒素啊！我哋经常听到，譬如黄曲霉毒素啦， 系啊系啊， 有啲系我都唔知道中文系点嘅，不过译咗做赭曲霉毒素 A 啦。咁呢一类嘅即系霉毒素咧，可能如果进食得太多咧，有机会会增加患癌症嘅机会啦。咁另外会影响一啲免疫力系统啦。另外可能譬如你成日听到话黄曲霉毒素，如果真系有嘅话咧，会引致到肝中毒啊，甚至乎破坏肾功能啊，类似咁样。 咁、所以咧，位消费者更加要留意到。到底我选食嗰只干啊，有冇呢啲喺度咧？ 系啦，咁通常呢啲霉菌毒素咧，都会喺一啲食物里边，好即系经常接触个食物揾得到嘅。你经常听到黄曲霉毒素就喺花生嗰度揾到嘅，系啦，即系可能啲人听到话啊，发毛花生唔好食，因为食咗就会肝癌啊，或者肝中毒啊咁样嘅。咁但系都唔系净系在于花生嘅，其实原来任何嘅谷物类啦、水果干啦、香料啦，或者坚果，即系我哋平时食嘅，除咗花生之外咧，其他嘅果。人咧，如果保存得唔好咧，都会有呢啲毛菌或者呢啲毛菌嘅毒素咧存在咗喺度嘅。 系 咁，所以就我谂啲健康嘅机构啊，甚至乎消费者委员会啊，都系担心呢样嘢啦。咁就好好彩嘅。報告咧咁多種產品之中咧，就得一種嘅水果乾咧係含有少量嘅毛菌毒素嘅。 哦，哇，都好放心喎、咁樣。 係啊，係啊，咁當然即係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樣嘢啦。因為如果講緊嗰啲毛菌毒素咧，或者霉菌毒素咧，其實食得多咧，或者好少量咧，可能都有機會引致到有肝癌嘅狀態。咁所以其實好好彩啦，我哋今次驗咗就得一種有啫，同埋個份量係比較少嘅。咁、所以都好安全嘅。咁當然你哋保存嘅時候都要小心啲啦。 其實就係咧，當你開咗之后咧，通常就系嗰个最紧要个位吓、有啲开咗之后话你点样摆阴凉地方啊，定或者摆雪柜啊， 摆雪柜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当然佢验出嚟冇啦，但系如果市民去开咗之后保存得唔好咧，都可能有机会接触到呢啲咁样嘅毛菌啊，或者可能会产生毒素啊，咁你开咗之后就要储存得好啲。 所以我通常咧开咗啲嘢咧，我都系尽快食嘅， 系啊， 即系我唔会等到话你几时几时哦，仲有成半年， 系啊， 咁你就好啦。 系啊，同埋而家咧，你见到嗰啲干果铺头卖。嗰啲咧好大包，即系平啲啊嘛。咁你尤其是喺嗰啲批发铺头啊，或者喺外国运过嚟嗰啲咧，哇，成包都1公斤或者半公斤，都几大包。咁所以其实你要买嘅时候考虑下，咦，你几耐食得晒啊？咁同埋今次又话讲啲干果系糖分高啊嘛，咁你又唔可以一次过食得好多。咁所以我都建议系即系大包系平啲嘅。咁但系如果真系食唔晒或者屋企唔系太多人咧，咁就尽量都唔好买咁大包。 所以都系啦，你觉得你可以喺短期内。處理咗食咗先至再買咯， 係啊係啊，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我都明白，即係消費者嘅角度去計，大包平啲，梗買大包啲。 係啊，嗱，通常賣俾你嗰啲啊，一包咁嘅錢，兩包就再平好多， 或者買一送一咁。 咁啊， 一系就咁，你咪可以慷慨地送俾你啲朋友咯。 系或者可能你买大包翻嚟咧，可能揾啲细嘅袋咧去装住佢啦，或者揾啲盒仔去装住佢。咁你储存得好啲咧，咁有机会都会减低呢啲毛菌嘅一啲积聚啊，或者有即系感染到呢样嘢啊。 系好，咁啊，仲有啲咩需要留意咧吓？ 咁另外一样嘢咧，佢哋有测试到咧，就系啲除害剂嘅残余，即系农药嘅残余。咁就因为好多时候就你栽种嘅时候咧，可能有机会啲水果咧都会有啲即系啲除害剂嘅残余物啦。咁咧就谂紧啊，呢啲干果里边咧，其实会唔会个水平会比较高啲啦？咁其实好多都好容易理解嘅，因为你种水果嗰阵时咧，一定会有呢啲嘅所谓嘅农药嘅残余喺度。咁虽然嗰啲农药嘅残余可能都系被唔同嘅國家批准去用啦，咁亦都係安全嘅。咁但係佢哋最擔心嘅咧，就係當嗰啲水果咧脱咗水之後咧，因為佢濃縮咗，咁變咗就算佢有啲殘餘物咧，都喺個食物裏邊啦，或者可能個面嗰度咧有啲殘餘除害劑嘅成分喺裏邊，咁佢就會測試到呢樣嘢啦。佢呢個報告咧，其實就話測試600種除害劑嘅殘餘嘅，當中咧有21款咧係驗出有除害劑嘅。不過佢個成分係唔高嘅，咁所以都放心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好得意，佢哋發覺咗咧，有3款聲稱咧有機嘅產品咧，都會有除害劑嘅殘餘嘅。咁甚至乎有至少一種或者10種以上嘅殘餘物啦。咁大家消費者都要小心啦，即係覺得有機係會健康啲啊，或者可能有機係冇呢啲嘅除害劑嘅殘餘物啦。咁但係其實今次驗咗出嚟咧，有少量嘅都係會有呢啲除害劑嘅殘餘物嘅。咁但係唔緊要，因為佢哋驗咗出嚟咧個水平亦都唔係好高啊。咁所以食用嘅時候暫時都好安全嘅，就係咁樣。咁當然我哋食嘢嘅時候都要控制個份量啦，即係唔係話啊佢冇毛菌毒素，佢冇除害劑殘餘就可以任食，咁唔係呢一樣嘢。只不過暫時，如果跟翻一個安全食用量咧，呢啲成分亦都唔會影響身體得太緊要嘅。 啊，仲有啲係防腐劑啊嚇。 係啊，咁啊防腐劑我哋今日就未必有時間講啦。咁其實我哋好多食物裏邊咧都會有機會添加咗防腐劑啦。咁防腐劑究竟會唔會影響身體啊？或者可能點解要加防腐劑落去啊？甚至乎點樣認出一啲防腐劑咧？我哋下一個禮拜咧就會再講多啲嘅。 嚇，仲要講埋啊呢啲乾果嘅嗰啲糖分嘅問題啦。 係啊，因為我哋營養上咧最擔心就是糖分好高嘛，咁啊下个礼拜都会讲下，究竟边一种嘅干果系糖分最高，或者边啲嘅干果咧糖分系比较低，你哋可以食嘅时候咧就会食翻多少少都唔紧要， 系，从而选择系食呢啲干果就食得放心又开心啊， 系啦， 咁下个星期四就再听阿林思维嚟分析啦吓 ，OK， 拜拜， 拜拜。 诱惑性嘅吓，陈心敏嘅甜蜜如软糖。 Come on, come on， 听我讲，今晚我心快速震荡，皆因天生喜吃糖，甜甜你的眼光，甜蜜如软糖，没法挡。我要靠近你，要咬你食你，糖一般怎么抵抗？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17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国泰航空公司因应三名机师确诊新型肺炎，有130名货机机师要检疫隔离21日。国泰今日亦都要求机组人员抵港之后头三日每日最多只可以离开屋企两个钟头去买必需品、运动和睇医生，并且要自行记录行踪以及避免参加聚会。有医生形容呢啲措施系唔汤唔水，稍后有特别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像会议，咁习近平就话中美应该系互相尊重、和平共处，而拜登就话两国嘅。